感谢主，让我们有许多的经历，感谢许多的各地的弟兄姐妹、教会，对我们的关爱，感谢我们今天还可以在一起，在这个房间里面，对我们共同的来思想关于永恒的话题。其实今天对我的布道会的题目是"丧钟为谁而鸣"，其实他主要想谈论的就是在今天。其实谈论这个话题是非常合适的，在2年的疫情啊，我想，特别是在2年前，也是在这个时候，一月应该是就是1月10几号的时候啊，武汉突然封城，对，也应该在是1月13号还是14号的时候。今天呢，我们会发现西安同样的在这样的封城之中，对，我相信我们中间还有一些地方陆续的在发生疫情。我们心里面可能也在思考，对吧？不知道今年这个春节，对吧？到底是在哪里去度过？我们不知道今年的这春节，对吧？是否还能够和年迈的父母一同相聚？上次我在一个就是网上看到一个视频哈，就讲的，就是儿女嘛，就是说突然哈出现在父母面前那个场景，有很多这样的一个片段哈，就是你假装你回家，然后。你的父母可能是一个在一个餐馆里面哈，在一个饭店里面，他是老板。你说，哎，来一碗面，然后呢，他突然看到，原来是你啊，原来是他的孩子和他的女儿出现在他的眼前，他就过来拥抱这样的一个视频啊，很多的人因此打湿了眼眶。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亲情，但是有我们常常的看到的。因为有许多的距离哈，今天我们看到有许多的距离，拦阻了我们去和我们最亲近的人相拥。那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我们生命中那种与至亲的分别，这样所带来的，这个痛苦，常常是让我们更深的去思考关于死亡、关于生命的意义。所以很感恩我们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时间。我们可以共同的来思想啊，我们有这样一个房间，所以我还是鼓励有更多的弟兄姐妹可以打开视频，让我能够看到你，你们也能看到我，要不然我们真的对着好像对着黑暗，对着死，对着一片虚无，因为今天本身就很有虚无感哈，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对吧？我们借着网络，我们能看到笑脸吗？像我们刚才看到我们放的那首诗歌里面，看到很多的笑脸，对吧？很多的照片，很多的记忆，像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就像对我们教会来讲，很多的时候看不到这么多人，对吧？很多的时候，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可能都是通过这种视频哈，因为有逼迫的原因啊，谢谢大家哈，打开视频看到你们的笑脸，很感恩，感谢主啊，结果我们今天仍然有欢笑，对，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其实我们今天来思想这一切，我想我们中间其实很多的都是基督徒哈。那我们成为基督徒的第一步，我想很多的时候其实恰恰是通过思考死亡开始的，我不知道多少人其实是最开始的时候，当你来思想这个信仰的时候，其实你是基于对，那生命有什么意义？如果死后之后什么都没有，对吧？那我们怎么样去看到今天？那今天其实某方面来讲，我们是活在一个充满一个死亡的一个时代，对，我们毫不讳言。那今天我们看到各样的新闻，前段时间。西安的这些就是因为得不到医治哈，就是一个孕妇8个月大的孩子在医院门口流产，在寒风中等了好几个小时，没有能够接纳。我像这样的，如果我们中间做过父母的，我都会感同身受，对吧？这样的是何等的一种悲痛。那另外一位他的父亲，对吧？因为心绞痛啊，因为心脏病突发，也是医院不收治哈，然后活活的这样。拖到最后没办法治疗，本来可以很快的可以得到医治的一些疾病，那我不知道这样的悲剧其实在我们中间实际上是很多的。以前在武汉的那个肺炎，武汉爆发新冠肺炎的期间，我相信这样的悲剧是更多的。对，其实我们今天当我们看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去想呢？我们可能想啊，也没办法，对吧？好像这个我们就像时代里面的一粒灰一样啊，就是落在我们身上，那怎么办呢？今天好像你也会发现，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不管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 对，你会发现都是一样啊，死亡仍然在这个地上到处的游走。那所以呢，我们来思考这一切的时候，其实首先我觉得有一个最大的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话题，就是说，其实今天我们基本上是彻头彻尾的叫忽视死亡。我想没有一个时代哈，比今天的人哈，特别是今天的人更加的不去思考死亡，甚至我们避讳提到死亡。那今天我们已经没有那一个教堂的钟声哈，我们今天不像以前的人一样啊，依据教堂的钟声或者依据啊，像西方的依据教堂的钟声来过每一天的生活，来过每一天的所有的节气。今天我们基本上是通过新闻，好，我们通过每天的新闻来看，哎，这个世界会怎么样？所以我们的整个的生命其实已经缺少了一个尺度。所以我们今天讲丧钟为谁而鸣，它当然是引自于在400年前哈，就是一个就是英国圣公会的一位主教哈，约翰多恩，他也是一位著名的诗人，他所写的啊一个段很著名的丧钟为谁而鸣。我相信我们中间有一些应该很多的可能听过，我再给大家读一下。好，没有人是与世隔绝的孤岛，每个人都是大地的一部分。如果海流冲走了一团泥土，大陆就失去了一块，如同失去一个海甲，如同朋友或自己失去家园。任何人的死都让我受损，因为我与人类息息相关。因此别去打听终身为谁冥想，他为你冥想。对，我们可能很多人读过这一段哈，对吧？我们想啊，没有人跟每个人的死，对，任何人的死都与我息息相关，我们也会说这样的话。所以我们今天我想很多的时候激动，我们为什么要去转发哈，转发这些许多遭难的哈，这些的人。最近我们看到许多的悲剧哈，就是说会有这样的人在中国强迫失踪哈，他的亲人在异国他乡死亡，想要见一面但是得不到允许，这样的事情。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常常的遭遇一种这样的一种人伦的困境，就是整个的当我们面对这样的一切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甚至我们的呐喊，对吧，有的时候我们甚至觉得我们的呼喊也不被听到。我们发现这个国家好像这几十年来，对吧，仍然如此，好，这个世界也看不到，对吧，所有的这些就是一个人的死亡为何跟这个世界息息相关。所以我想就是这个是我们值得来思想的，凭什么任何人的死都让我受损？凭什么你和人类息息相关？为什么这里面幻化出来的是我们一种什么样的情感？对，当我们今天说我们说我们萍水相逢，对吧，我们中间许多的人，有一些是熟悉的，有一些是不熟悉的，对，我们今天第一次去到这个房间里面，那我们想我们中间的如果现在突然有一个人死亡了，他跟我有什么相关？如果我都不知道他，等我们中间有一个可能没开视频的，我们突然哈，就是说有意外或者突然发生地震了，突然发生一些就是天灾了，我们瞬间就被掩埋到泥土里面。那凭什么我们来说我与人的息息相关？你每一个人的死都让我受损。所以这是我们来真正来思想的，就是我们来思想这一切的时候，我们今天常常的有一种信仰的一种世界观，其实就是叫做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或者说我们在唱同一首歌，或者说我们的一种大同的一种观念。但其实上这个经得起圣经的考验吗？我们今天就说像我看到有一些非常有理想有追求的一些人士，他们会说无穷的远方无尽的人们都与我相关。我们今天很多的人要出去旅游，对吧，要去关心许多的这些弱势群体，我们会说我们能够感受到他们的疼痛。像前段时间那一个李甜甜老师，湘西的那一个年轻的比我的年龄还小94年的，应该是他一位乡村教师，那他的遭遇牵动了许多的中国人的心。我相信我们中间可能有很多的人也看到他的事情，对，我们想有的时候我们会想我们自己遭遇这一切会怎么样，对吧，有没有人来为我们来呼吁，有没有人知道我。 所以呢，这背后，如果我们去为它所发生，背后是基于一种恐惧，对吧？如果我们今天说我们转发很多是因为害怕有一天我们也会遭遇这一切，没人为我发声，那这一切仍然实际上是没有盼望。我想今天带领大家思考这一点，就是说如果你所有的这一切，你不管是为自己来发声，你不管是今天你要写下什么，就像中国说你要真的是来留下许多的哈，就像你看到你要留下，今天我们就是你怎么样让自己能够名垂 千古，甚至说让人一个人能够想念，这基本上构成今天中国人的生死观。所以今天我们的有的时候生死观，我们并不是说惧怕死亡，有的时候我们是惧怕被人遗忘，对吧？所以我们要通过有的时候通过一种古老的，通过一种血脉的流传哈，要说啊，你杀了我没关系哈，二十年后啊，我的孩子又出生啊，我的孩子又要来延续我们代价的血脉。所以基本上你看到整个的中国的他的一种生死观，他其实背后都是出于一种恐惧，出于一种恐惧。其实我们今天许多的一些公民运动也好，许多的人我们为自由为民主，我们背后的一个诉求，其实我们跟那些我们所反对的人一样，我们不相信有永生。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基于就是说我们今生想要有更好的医疗，想要有更好的教育，想要有更好的这一切，所以我们努力的去学习，努力的去写文章，甚至努力的去在这个世界上留下我曾经来过的痕迹。但是实际上这一切在死亡面前好像都是一场空，好像你即使你留下一些文字，即使今天的孔子所有人都在读他的著作，对他来讲到底有什么意义？他到底去了哪里？对于柏拉图来讲，对于这些最有名的这些圣者来讲，他们的思索在死亡面前到底有何意义？那对于我们今天所有的我们这些平凡的个体哈，我们这些平凡的人，可能我们没有办法有一言留在世上，就像我们可能说今天我的亲人会感激我，对吧？今天我的这些亲人会感激我，但是呢，这一切又能给你带来什么呢？所以我首先会讲第一点，就是讲到中国人的生死观嘛，或者特别讲到叫做无神论者的生死观。所以呢，你如果在网上，就是在知乎上哈，有的时候搜一个话题哈，就是讲到无神论者是怎么看待死亡的。对，下面有很多的人，很多的答案哈，无神论者怎么看待死亡的。所以呢，他基本上哈，很多的人是受那个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个影响，就是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哈，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一个人的一生应该是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世界，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我相信我不知道我们都中间有多少人读过这一段哈。我想我当时在读这一段的时候也大概可能是读初中的时候啊，十几岁的时候，那时候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哈。啊，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也觉得哇，我的一生也如果能够这样来度过，对吧，那是特别有意义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基本上无神论是来回避死亡的，即使是最就是共产主义哈，这样一种信仰的模式，它其实是一种叫做回避死亡，基本上是一种叫做把小我，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类解放而斗争的事业之中，基本上是一种就是说让你整个的这个一个事业，而且就是整个的否认人是有灵魂的。那另外有一个总结哈，我觉得 有一个那个我在摘录的一些他们的回答，那其中有一个总结，他怎么来无神论者是怎么来看待死亡的，他讲到差不多有三点。第一点叫为了留名青史而活的，他讲到人有灵魂，死后灵魂通过被世人铭记而永存，这基本上是我刚才讲的有一种就为了立德立言哈，就是说立功立德立言哈，就最重要的是立言。如果你那个世上留下一笔哈，如果整个的中国的儒家一样，如果你能够对整个的这个就是说一些思想言论哈立言，能够为后世所铭记，这个就是你人生的价值，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就是叫做为了子孙后代而活的，他这样讲到是 人死后通过被子孙祭拜而永存。所以 这也是我们今天哈一个很流行在我们中间的这个世界观。可能我们中间许多人也是一样哈，我们为什么今天这么在乎去教养我们的孩子，我们是否其实是想让他来光宗耀祖，他来使我们整个的代整个的这个血脉得以永存。那第三种叫做为了共产主义而活，但是他认为人没有灵魂哈，没有这一切哈，人死的时候就是一把灰，对吧？人今天就是一个物质，所以呢，那你投入到这样一个，就是这就是人生的意义。但我其实也没有想清楚这个到底有什么意义啊。就是说，这个其实往往来讲，当你去面对死亡的时候，这一切能够给你一个什么样的意义？但是因为对于无神论者来讲，当你问死亡之后的意义，这个本身好像就没有意义，因为对死亡对他们来讲，就是表明死亡等于无意义。对，基本上可以这么来讲，就是死了之后就没有有什么意义吗？有精神吗？没有这一切，对吧？这我们可以看到，这基本上是一个叫做无神论者的生死观，这基本上是一个整个的是在一个非常的悲剧的，我可以整个的来用个词叫做这个叫做悲剧。而这个悲剧之所以称为悲剧，不只是因为说啊人最终会死，所以我们今天思考悲剧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一个对照，这个对照就像在诗篇啊，今年我们教会用这个诗篇作为灵修哈。我今天早上读到诗篇第十四篇，他讲到愚妄人心里说没有神。他最重要的就是说，这样的人的一生的为什么称为悲剧呢？是因为明明就是说有一个错过了一个最美好，明白吗？这个之所以称为叫做悲剧，是因为生命中如果都没有意义，那就不叫悲剧。弟兄姐妹能明白吗？就是如果你生活中根本就没有意义，没有全是一片混沌，那就也无所谓喜剧，无所谓悲剧。那正是在一片整个的一个帷幕之下，就是说哇，生命不应该是这样子的，应该是有上帝，应该是有那些所有的美好，应该是有一个超人的世界。在这过程中人活得如此的卑劣，活得如此的空虚，这个才是悲剧。那这是我们基本上看到，就是这是无神论者哈，就是说或者叫做一生因怕死而做奴仆的人，他们的悲剧。在前面我们讲，今天我们中间即使有一些很开明的人，即使有一些思想非常自由解放的人，其实可能很多的人我们同样的觉得我们一生的价值只有通过我今生的奋斗才得以实现。所以我们今天基本上会觉得我们今生所有的美好都是从我们自己出发，即使我们去关心其他人，我们所有的一切也都是从自己出发。所以这个背后就涉及到一些很根源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从我们自己所出发，不管我们去爱人也好，我们去关心人也好，我们去呼求公义也好，我们为此而作奸也好，最终来讲你没有办法真正的明白那个道。王一牧师举了一个例子哈，他讲到今天很多的人很喜欢殉道，对吧？就是说即使是那些自由主义的战士，他们也是在强调要殉道。但我们今天我们看到中国这过去的一百年两百年以来，有多少的人啊为了一个理想而投身在这样的这样各样的运动里面啊，就为了理想，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为了全人类解放的理想一样，我们相信他们是真诚的。对，相信这许多的这些在监牢里面宁死不屈哈的这些人哈，在各样的危险之下他们是真诚的，但是呢他们很可惜的是他们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道。所以对于我们有的时候对于一些自由主义者来讲，他们在乎的，用王一牧师的话来说，他就在乎的是那个殉字。你看我竟然可以为这个而死，对吧？我竟然可以，我这个人所以我就不一样，就不像其他人一样，对吧？活着好像碌碌无为的，但我这个人就很不一样，因为我敢于哈为一些信念而反对天下所有人，我敢于在强权面前坚持我自己的主张。所以呢，许多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感动自己是在于我们那个殉，就是我跟其他人不一样，我们不一样，对吧？我们跟其他人不一样。但是呢，对于基督徒来讲最重要的其实不是那个殉字，而是在于那个道，就是你殉的是道，而你不在乎的 不是说你只是一场行为艺术。所以我们今天有的时候我们最大的一种空气，就是因为我们用一种行为艺术以为我们自己真得到的， 但其实并没有得到。像我刚才讲的，大家可以去反思，去思考你所有的这一切，你今天或者发生或者不发生，如果你背后的动机都是基于你自己的恐惧，那我们只有告诉你，你仍然是在一生因怕死而做奴隶的人。那么为什么我们会看到许多的就是说我们今天中国最勇敢的人啊，最勇敢的这些人，他们在很多的时候在一种恐慌之下，他仍然是非常的惧怕。这个显有的时候我们就显出，就是我们在勇敢也好，像我们说的兔子必急的还咬人啊，就我们平时可能是温顺，是出于我们的恐惧。那有的时候我们起来咬人的时候，同样的也是基于我们的恐惧。而这种恐惧其实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一个这个背后仍然，只要是你是基于恐惧去做任何的回应，都是在于我们里面其实一生因怕死，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不太确定，我们不太确定有没有永生，有没有灵魂不死，我们不太确定我们今生如果我20多岁我就死亡了，那我觉得我这一生真的是白活了。像我当时在看守所里面，我在想，哇，我才20多岁哈、那我如果在这个里面被他判10年，那我一生就完了，对吧？我觉得我为什么要我的一生要耗费在这个监牢里面，对吧？也没有什么书可以好看的书可以看哈，还有许多的我的妻子，对，还年轻啊，我的孩子还年幼，对吧？那所以这一切，我觉得好像如果当时他们威胁啊要判刑10年哈、随着这一切哈、那你想哇，那如果我的一生就这样，对吧？我的整个的青春如果就这样耗费在这个里面，那是不是很没有意义？所以你会发现那个时候人真的是显出自己的那种虚妄，因为我们所有的度量的尺度都是基于我们自己。这是我想，这是整个的中国人的，或者说整个的无神论者的生死观。那我们下面来看第二点，就是圣经的生死观。我们发现圣经呢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浪漫，对吧？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很喜欢读一些很浪漫的书，对吧？很喜欢读那种就是说，哇，所有人的死都跟我相关，所有人的死，每一个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点点不公义，那我就要为此呐喊。我们都喜欢这样的人，对吧？我也喜欢与这样的人做朋友，他敢于打抱不平，敢于就是说为所有的那些孤苦的贫穷的人来呼喊。但是很多的人第一次读圣经，他就会发现非常令人震惊的，就是圣经里面可能充满了杀戮和死亡。从创世纪开始到出埃及记，当以色列人被拯救的时候，整个埃及的法老追兵被红海冲走。当他们征服迦南地的时候，把那地的人杀绝。所以很多人一读圣经，他就觉得，哇，这么一个残暴的上帝，对吧？你看，这上帝太不尊重生命了。孩子有什么罪，对吧？你要把那些迦南地的那些连婴孩都要斩尽杀绝，对吧？你这种比法老还法老，比共产党还共产党，你这是种族屠杀，对吧？我们基本上我们自己心里面也会想，哦，对啊，每一个生命，对吧？为什么这个生命是上帝所造的？为什么身体里面却充满了死亡，充满了战争？所以我们会发现这个真正的真实，其实呢可能死亡其实是比生命更加真实，这个其实会颠倒我们的整个的世界观。所以就像圣经里面从开始的时候就讲到生命和死亡，他讲到当上帝在伊甸园里造了那一颗亚当和夏娃，并且中间有一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说你不能吃，说你吃的日子就必定死，对吧？就是如果人遵循上帝的命，他就会永远活着。但是呢，人永远活着有一个最根源的，就是要遵守与上帝之间的约。所以这会带来人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首先你就会发现整个的打破人的自主性。所以这个就是人来读圣经的时候，首先会想到你的生命也好，死亡也好，你的今生所有的一切，如果不跟那一位永恒的创造者相关，就是没有意义。所以今天圣经带领我们在一个更高的处境上来看哈，就是说不只是从我们自我出发，我们知道无神论就是以自我为神，就像我们前面讲的，你的所有的这些也好，你的所有的这些感到都是出于你自己出发，这里面所出发的一切都是基于死亡和恐惧。但是在圣经里面我们会发现一切的美善都是从上帝而出发，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来思想，哇，原来这个世界上，原来自从人堕落之后，对吧，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很震惊的事情，就是说全人类都在死亡的笼罩之下，并且圣经完全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浪漫一样，他从来没有应许我们好像没有死全人类都会得到拯救，他反而告诉我们有天堂有地狱，有一部分人在永生里面，有一部分人在永死里面，地狱是真实存在的。像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不想传讲这样一个很悲剧，就觉得为什么上帝没有办法吗？对吗？我们有的时候会问，有的时候我想很多的人不能相信上帝，就是说你看啊，上帝啊，你看你造出来的，你搞的好事，对吧，你看你把这个地球搞得这么糟糕，对吧，你都没有能力吗，去拯救我们吗，拯救这么多人吗？难道那一个死在那个医院门口的那一个婴孩，那个八个月大的那一个流产的那个婴孩，他不是生命吗？主啊，你为什么要让这样的事情发生？许多人他们不愿意相信上帝，他们会仇恨上帝，就会说对吧，你看上帝也不是万能，上帝也解决不了这个人类这么多的灾难。相信在十几年前啊，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一晃过去十几年了，但当时的时候许多的人在想，一瞬之间哈，十万啊几万人的生命瞬间死亡，那些回忆，许多的城市一下子就被掩埋。那我们在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也在想，那个时候主啊你在做什么？所以我们会发现有一点，圣经上是怎么来看待我们的生命，这是非常重要的。圣经上怎么来看待今天的死亡，为什么有死亡，为什么上帝视而不见好像。所以我们首先必须要来思想圣经的生死观。圣经里面怎么来看，就那些死亡的人他们去了哪里。在我们知道有一本书叫做约伯记里面，他讲到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所以我们发现这个世界上有生命有死亡并不是一件好像不得了的事情，而是我们要必须要去思想背后，就是说在所有的一生因怕死而做奴仆的人，我们今天我们的死亡恰恰是因为我们背离了那一个与上帝的关系，恰恰是因为我们今天只有死亡。其实某方面来讲只有死亡，因为我们已经与生命所远离了。所以我们需要问的问题，其实呢，如果你真的是一个诚心的一个慕道友，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已经信主的基督徒，所以我们今天其实不是在问为什么有死亡。我们知道死亡好像是一个巨大的一个黑色的背景，对吧，我们今天每个人都会死。那所以我们今天会问的问题就是说，哎，我们今天还能够有欢笑吗？对啊，我们今天所有的人我们在这地方我们还能够有欢笑吗？我们今天聚在一起，对吧，我们还能够我能告诉你吗，这个世界上有上帝。这个听起来好像是一个你在开玩笑，对吧，好像你看如果有上帝为什么今天还有这么多的各样的不公不义的事情，如果有上帝为什么还有这一切。那所以你会发现有一点，就是今天所有的这一切的悲惨，所有的一切的死亡也好，必须让你重新脱离你的自我中心，重新脱离你自己，就是因为所有的这一切的死都是为什么与我相关，因为我是一个必死的人，我是一个一生因怕死的人，这些丧钟为你而鸣，让你看到你有一天你也会死亡。那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一切呢？所以死亡其实本身要成为一个很好的老师。所以我想我们今天为什么我们整个的时代非常的浮躁，或者非常的脆弱，其实我们错过了一个最好的老师，某方面来讲就是死亡。死亡可以教给我们许多的事情，那死亡最重要的教给我们一个事情，就是我们里面没有美德，好像我们里面没有生命，生命除非是来自于上帝。所以你就会发现圣经里面世界观告诉你们，就像诗篇第一篇所说的，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就在我们的这个生死之上有一位审判官，就是圣经所告诉我们有一位生命的掌管者、拯救者和成全者，这是我们今天所传讲的。 如果你错过了这一切哈，就是今天，如果你错过了这一切，当你去思想的时候，你所带来的整个的人生仍然是一种悲剧。像我看到，就是对王一牧师以前哈，他在信主之前哈，他是一位自由的，对，一位自由知识分子，一位宪政学者，也是一位以天下为己命的哈这样一个学者，他写了很多的文章。但是他之后带来一种深深的无力感。他讲到，如果每一个人的死亡哈，你要关心全世界，你是关心不过来的，因为每一天各地都有许多的不好的消息。那今天我们知道，我们是承受不了这么多的死亡的讯息的，你明白吗？就如果凭什么？刚才回还问那一个问题，凭什么？凭什么我们跟你跟所有人都相关？凭什么你跟他有相关？一个不知道的人。像我们今天我们周围我们的邻舍一个我不知道的人他死亡了跟你有什么相关为什么他的死亡是我们的减损难道只是因为我们是人吗有的时候我今天也想问一个问题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在想好一只猪的死亡跟另外一只猪有什么相关吗好像说猪圈里面的一只猪已经哈、啊、就是拿出去宰了杀连猪了那所有的这猪圈里面的猪他们有感觉吗那你发现只有人才会问这个问题是吧人之所以比有的时候比动物更加搞的是因为人会问这个问题人会问我不知道猪会不会问、啊、对有可能他也会问、啊、但是呢我知道我们今天起码知道我们会问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一个同类他的死亡他的遭遇跟我们有什么相关但是呢你会发现如果你只是止于这一点你会带来的是非常大的悲哀像今天我们知道有许多的人有抑郁症有许多的那些特别的清醒的人他们都有抑郁症有许多今天关在监狱里面的一些民主自由的追求者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为什么因为如果你看到的都是所有人的死亡都跟我相关你不抑郁才怪对吧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抑郁对我们都应该看到这些的悲惨但除非你看到有一点基督的死跟你有没有相关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今天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在福音书里面不太明白哈，就是说当有一个人要来跟随耶稣的时候对吧当一个人来跟随耶稣的时候他会来问一个问题哈，就是说哎，要来跟随耶稣的时候他就让我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吧耶稣对他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吧你跟从我吧我们当时看到这个话好像哎，挺无情的、啊、就是什么叫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啊、你跟从我吧这是一个儿子、啊、他在说我要先去尽孝、啊、我要先去、哎、养老送终他当时的意思不是说、啊、我父亲要死了而是说、啊、我能够养老送终之后、啊、我尽了我的义务之后我再来跟随主而当时主给他的回答是任凭死人埋葬他的死人你跟从我吧这个其实你会不会觉得很有意思啊就是说耶稣好像有的时候显得很不近人情啊对吧耶稣好像就是说哎，你看就是说这样一个愿望为什么不去达成啊为这样一个这样的一个哈、啊、就是说哎，明明的就是说这样一个愿望什么他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所以你会发现耶稣点出了一个真实的就是说那我们自己其实是没有自主权的就一个跟随耶稣的人他如果还想要保持自己对生命的主权那他仍然是一个死人这就带来一个很大的就是说圣经里面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反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就是说失丧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对吧为我失丧生命的失丧生命的对为我就是想要得到生命的反而失丧生命反为我失丧生命的反而得着生命那你会发现整个的生命其实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那我们当我们想每一个人的死都跟我相关的时候如果你没有看到基督的死跟你有什么相关就你的死亡的背后有没有一位拯救者我们这些一生因怕死一生自我中心一生把所有东西都紧紧的捏在自己手上的人我们有没有看到那一位救主那一位上帝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他用死亡战胜的死亡其实这个是整个的可以带来是一个非常大的叫做前面的如果叫做悲剧这个叫做喜剧啊就是说整个人生你会发现 一个信耶稣的人为什么今天可以欢喜，对吧？你会发现，哇，有一个人为我死了。你发现一个人拯救我们脱离死亡的方式，既然是好像是一个悲剧。如果今天，对吧，就是说告诉你哈或者说你的丈夫为你死了，或者你的妻子为你死了，你不会觉得欢喜，因为他的死其实跟你他的死亡并不能拯救你。即使是一个谭嗣同死了，对吧，100多年前他在那个菜市场，他就说我自横刀向天笑话，或者说只是他就讲到他就是说那他用他的死来唤醒。那其实我们知道任何人的死亡，任何一个人的死亡都不能带来你生命中的拯救。他可能可以给你打一段时间的鸡血，对吧，我们知道我们中间有之前我们看到很多的人的血啊，他好像能够唤醒，但实际上你也知道他不能拯救我们脱离那死亡。所以我想整个的圣经里面的生死观最重要的有一点，就是有一位救主，他为我们的，他用死亡战胜的死亡，使我们这一生怕死的人能够进入到他的死里面。所以当我们再来读那一段约翰多恩的诗的时候，他讲到没有人是与世隔绝的一片孤岛，每个人都是大地的一部分。如果海流冲走一团泥土，大陆就失去一块，如同失去一个海甲，如同朋友或自己失去家园。任何人的死都让我受损，因为我与人类息息相关。因此，别去打听，终身为谁冥想？他为你冥想。当我们来思想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一点，就是相当于他是教堂的终身。他是讲的是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姊妹的死亡，所以他要带你进入到一个真实的共同体里面。所以对我们今天来讲，对我们今天所有的人来讲，你必须要来思考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说你到底是跟人类中的哪一部分息息相关。所以如果让我更直白的问这一点，就是说会有两个话题，就是你是在基督里还是在亚当里，你是在那一个必要死的那一个亚当里面，还是在一个就是说将要复活啊，就是整个的基督的死胜过死亡里面。这带来一个整个的，就是说你今天你不是跟人类息息相关，你跟人类的相关这其实是一个弱相关。因为我们知道今天每一秒钟都有无数的人生或死，每一秒钟可能都有几十人或者甚至上百人，全世界正在出生或正在死亡。那这一切跟你到底有什么相关？除非你会发现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当你跟基督相关的时候，当你跟那一位掌死权的胜过那掌死权的那一位生命之主相关的时候，你才可以看到这一切。所以我们就会带来有一点哈，就是说我们今天会发现死亡并不是一个终点。所以我们当时讲到这个里面翻译为丧钟为谁而鸣，它其实也可以不叫丧钟，对吧，它可以讲的是一种欢迎回家的钟声。所以我们知道一个灵魂又进入到天国了。所以我们今天对于这一切的时候，我们不是在一种无神论的意义上说，哇，一个人死了一个人坐监了，好，这个世界有很多的悲剧，我们看到的好像都是悲剧绝望。我们说王一牧师坐监了，我们不是说我们很哀哭，我们在哀哭中我们有一种喜乐，对吧，我们说哇，他被上帝所使用，他虽然在监狱里面，上帝仍然与他同在，他在任何的处境之下，上帝不会撇下他。所以你发现他就带来我们对整个的生死观的一种坦然，就我们知道死亡都不能终结我们对上帝的爱，坚毅不能拦阻上帝的爱。所以如果你今天有这种坦然的时候，你再去面对一切的时候，你就不是基于一种自己里面的恐惧。你去转发所有的这一切，你去关注每一个中国人的每一个最弱势的最无辜的一个中国人他的遭遇的时候，你不是出于一种愤怒，你也不是出于一种恐惧，你也不是出于一种绝望，你是出于一种盼望。你会看到有一种爱你已经得到了，有一种生命你已经得到了，有一种那个死亡也不能胜过，你只是换了一个地方，你只是换了一个地址，对吧，你只是换了一个地方，你在继续的活在上帝的面前，你是一个永恒的人。 这个会极大的改变我们今天你的生死观。你不再是基于恐惧，相信我们今天许多的人哈，你做任何的选择，如果你只是基于恐惧，只是基于一些未知，你不再知道哇，死了之后到底有什么，你不再知道啊，如果今天，如果明天我就没有了，如果新冠疫情如果再变异严重一点哈，就是说变成一个或者是怎么样，还有更另外一个更强大的一个流行病或者一个瘟疫啊，你不知道，对啊，你生活中活在一种恐惧和不确定性里面。但是我今天，你们可以把你的人生活得像一个童话，因为你知道你与基督息息相关，你会发现你在一个更真实的共同体里面，你会发现你不是跟世人一样或哭或笑。当我们看到一个无辜的一个中国人，他或者说他的一些不好的消息，那就让我们看到那些消息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可以首先看到主啊，我们需要悔改。我们首先我们会发现我们是上面是有一个更高的一个审判者。所以你会发现约翰多恩写作的是他是在对上帝来祷告。这个是中国，或者这个是我们今天我们的民族所缺乏的。我们所有的说话，所有的一切好像都在对着空气说话。今天我们中间有一些不相信上帝的一些人，他会说所有的人我跟人类息息相关，我要关注每一个人，我要关注每一个人。但是你在上面你其实缺乏一个真实的共同体，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跟基督结盟，我们就是与死亡结盟。你会发现有一点真实的一个真实的人生的一个景象，就是说如果你跟基督没有关系，其实你不是一个自由人，你是牢牢的在一个死亡的共同体里面。那如果你在基督里面，你会发现你在一个整个的真实的共同体里面，因为基督使死无权，而且你今天进入到一个教会的共同体里面，所以你会发现终身当为别人敲响的时候，对，其实呢你是在为自己悼亡，你是在思想自己有一天你会来到上帝的面前。像我们今天我们为什么要传扬这一个福音，我相信我们中间许多的在教会的人，你其实会参加许多的婚礼、葬礼、洗礼，对吧？可能是如果你在一个比较大的教会哈，你一年可能会参加五六次、七八次甚至九十次这样的葬礼哈，就是说那如果就是说你其实在教会你经常有机会，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为什么我们要去出席？你发现基督徒的葬礼跟非基督徒葬礼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基督徒的葬礼里面充满了盼望。你当你去看到就像当时那个钟声，你这样再去看那个丧钟的时候，你发现哎，好像翻译不应该是丧钟哈，而你发现哇，又有一个弟兄归回天家了，他吸了地上的劳苦，他在地上的征战已经终结了，对吧？他被上帝带回到他的乐园里面，吸了今天的一身劳苦。所以我想我们如果每个人我们都能够带着这样的一种崇敬去生活，我们知道今天丧钟为谁而鸣，他为你为我，但他提醒我们一个事实，对于那些不信的人来讲，对于我们今天的软弱来讲，我们会发现如果我们今天若不悔改就必灭亡。像耶稣所讲的，其实呢你们若不悔改也要如此灭亡。但如果对一个今天已经悔改已经认识耶稣基督的人来讲，你会发现那其实是一个好消息。其实今天遍地的充满了这个地上充满了坏消息，对吧？这个遍地上充满了，有的时候很多人不敢看新闻了。为什么今天有的时候 CCTV 哈，中央就是新闻联播不敢报那些悲惨的消息呢？因为无神论者是承受不了太多的悲惨，无神论者的世界里面只有胜利，胜利，永远的胜利，所有的一切都是好像一切都好，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去承载其实残酷的人生。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就进入一个更真实的人生，我们发现我这个地上有死亡，有悲哀，有各样的不公不义，更加显明有一个真实的永恒的一个新天新地，一个没有死亡没有眼泪的地方。所以我想今天晚上也是带领大家，你可以来颠转你的思想，你发现对吧？你其实你今天所思想的一切，如果你的一切的指望都是在于地上，那个地上最终会让你失望，而这个失望其实要带你去瞻仰那一位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他的荣光，让我们去看到我们得罪的神 但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位救赎主，他要救我们脱离这一切的今生的死亡。所以所有的这些悲痛，所有的这些悲哀，都提醒我们，这个世界上你是一个人，对，你不是一个禽兽，也不是一块石头，你不是一个没有情感的人，你是有灵魂有生命的人，有情感的人，你需要回到那一位创造天地万有的主里面。所以你除非你发现耶稣基督的死跟你相关，除非你看到那一位的死跟你相关，你才能够去面对所有的一切。所以你跟所有的其他一切的人的关系都是不是直接的关系，而是间接的关系，因为你跟基督有关，而他也跟基督有关。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的194台的设备，我们为什么很有相关呢？因为我们有同一位救主。所以我们可以来思想这一点啊，如果我们中间没有同一位救主，你们来听我的一个演讲，对吧，有什么意义呢？对吧，你们来就像你们去听很多名人的讲座，在网上看许多的一些那些知识一样，其实它最终来讲带不来你任何的意义，它也形不成一个真实的一个共同体。但我想我们今天我们虽然有193台设备，我们在这里，我们很多的可能并不相识，但是我们中间有一个非常强的观念。我怎么讲，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刚才大家很感恩哈，看到我就觉得很感恩哈，看到或者说看到许多弟兄姐妹就心里特别感恩，这是一种真实的情感，因为我们同样都在基督的身体之上，我们的安慰是真实的，就像我们看到使徒保罗的书信一样，像我们看到许多那些历代的圣徒的见证一样，我们的心同样的跳动，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跟他的关系是透过一位救主的关系，我们同有一位救主，像我们中间许多的人，我们同有一位救主，所以我们可以分享我们的眼泪，我们的哀哭，我们有一种比世人的关系更高的一种关系，因为知道我们今天已经脱离了一种自我恐惧。今天我们的哭也好，我们的笑也好，我们的死亡，我们的悲伤，我们也会悲哀，但是我们所有这一切都是盼望，都不再是基于恐惧，都不再是基于心里面一声音怕死而来的恐惧。我想这个是我们极大的安慰。所以让我们再次来听这一个，没有人是与世隔绝的孤岛，我们没有人是单独来做基督徒的，我们没有人，虽然我们每个人都是单独来做基督徒，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最终来讲都是连在耶稣基督的身体之上，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中间的所有的一切的遭遇，所有的这一切最终来讲，就像圣经里面讲的，一个肢体受苦，众多的肢体就一同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众多的肢体就一同得荣耀。所以你会发现原来多恩的视频是在讲这个，对吧，一个弟兄受苦，众多的肢体就一同受苦，对吧，一个肢体得荣耀，众多的肢体就一同得荣耀，一个肢体死亡了，好像我们众人我们都经历那个死，那一个肢体他复活了，我们也共同的喜乐，这种情感唯独在耶稣基督并他的教会之中。所以我也鼓励在座的所有的弟兄姐妹，你们今天当你们在一起看这些新闻的时候，当你们再去看所有的这些新闻的时候，你可以换一个视角去看，对吧，到底我跟他有什么相关。如果没有福音，如果这些不能够激起你更加的把你那位救主介绍给他，你跟他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你在基督里，他在亚当里。除非你把你那一位中保介绍给他，使他成为我们的弟兄，成为我们的姊妹，成为神家里的人，我们就可以看到那种真实的喜乐，那种真实的因着耶稣基督他的死而复活而带来的这一切最荣耀最圣洁的这些情感，这些生命的跳动在我们中间，就是让我们更加的能够看到上帝拯救的信实。所以感谢主，求主来继续的带领我们来思想丧钟为首人民，在这一个不断的哈，就是有丧钟不断的看到这个世界上有眼泪，有痛哭，有悲哀的时候，我们还能够奏出一曲那一个真正的永恒的那一个赞美诗。所以我知道所有的诗歌音乐都不是在一个一帆风顺之中，恰恰是今天我们有试探，有颠簸，有各样的死亡，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并不完美，我们看到有的时候上帝好像沉默，对，我们看到常常好像上帝你为什么不出手， 我们像诗篇里面一样来追问，主啊，这世界怎么充满了死亡，充满了痛苦，充满了眼泪？但是主告诉你，你来看我，你来看我，你来摸我，你来吃我，真是可吃的，我真是可喝的。当我们能看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更真实的一个更真实的一个世界。我们可以在今天，我们没有神迹，像我们今天一样，我邀请你们来相信上帝。如果你告诉我，把上帝来显给我看，对吧，你变一个魔术，变一个神迹，告诉你，但我没有，对吧？但是我确实知道，我们今天仍然可以喜乐。我们不依靠这一切，我们今天还有捆锁，对吧？像看到许多的弟兄姐妹在留言框里面看到，对吧，所有的这些感想，那我们今天活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但是我们知道上帝正是在这样的困境中与他的百姓同在，正是在我们对死亡的绝望之中，正是在我们说，主啊，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主啊，我怎么办，我没办法，甚至我对周围人的死亡我毫无能力，甚至对于那些在疫情中苦困的人我毫无能力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主啊，谁是我的邻舍？耶稣说，是那怜悯他的。所以我们是需要怜悯的。所以死亡显明出一个最深的真相，如果耶稣不能怜悯我们，我们就死定了。所以求主来带领我们中间一切我们能够来寻求生命的人都得到生命，都得到那真正的那一个生命。感谢主。好，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然后我们有一些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吧，我们有一些讨论和分享，我们先一同来祷告。慈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让我们更深的从你的视角去看这一切，求你来救我们脱离这虚妄的生命，救我们脱离各样的情欲，救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里面一无所有，我们里面没有生命也没有美德，我们里面所有的一切不过是基于我们自己的惧怕，我们以前所有的好好的学习，好好的读书，出人头地，都基于一个惧怕，我们害怕这个世界把我遗忘，我们害怕那一种完全的空虚混沌。主，感谢主你拣选我们，你拯救我们，你用你的光来吸引我们啊！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使我们看到，主啊，生命不在你以外，拯救不在你以外，求主你来继续的在我们中间彰显你的拯救，让我们在这样一个黑暗的一个时代更加的看到你的光在黑暗里闪耀，看到你的生命在死亡中歌唱，看到我们今天我们还是会经历肉身的死亡，肉体的，但是我们有一天我们的身体要复活，对吧？我们的身体要复活在指望之中，求助你来帮助我们看到今天我们只是换一个地方，我们今天或生或死，有一个更高的，有一个超越在生死之上的那一个拯救，那一个盼望，求助你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所有的在这个房间里面所有的人我们都能够蒙你的喜悦，蒙你的光照，蒙你的吸引，也继续的带领我们下面来一同有这样的座谈讨论回答问题的时间，也求你赐孩子智慧赐孩子谦卑，能够将你的道传讲出来，使更多的人看到你的光就喜乐。感谢赞美恩主，听我们的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感谢主哈，我们到9:30，我们还有50分钟，我们可以对有一些提问分享，就是有一些对今天的问题也好，所有的对慕道友，就是所有的问题你都可以跟信仰相关的都可以提，但不一定都能得到很好的解答哈。对，但是我尽量呵呵，感谢主。好，大家可以自己解除静音，然后对，有没有山西的基督徒？对，赵辉弟兄，我可以，对，山西有基督徒， 有， 对， 我们是山西， 我先买一个， 谢谢哈，对， 这留着夏天用行吗？ 好，谢谢，对，他在，对，他是我们小组的，对，你可以把你的地址到时候再发给我一下，我帮你问一下，好，我看这个张轩林是吧？张轩林。 对的， 提问可以有问题吗？请说。 我有问题，就是我现在对一些就是因为有不同的牧师，各有各的讲法。那我现在属于一个，我受洗不到3年，所以我对这个事情还是没有辨别。那我现在想知道路德宗跟 跟那个就达尔文宗这个有什么区别？ 路德宗和加尔文宗对吧？有什么区别？对，路德宗和加尔文宗的区别，我想一想哈，它当然是有很多区别。对，就是说我一下子对头脑有点短路，就是它的可能我想哈有一些区别哈，就是说比如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可能它对律法的功用哈，对律法的这个不同的看法，这个可能是比较关键。因为对于路德宗来讲呢，他们因为对于马丁路德当时哈，他是一个修士哈，他从他信主最开始的他就看到他的良心哈，在神的律法之下是不得安宁的，你明白吗？就是说像我们今天一样啊，如果我们就是说因为所以呢，他之后就因为在这个情况之下就发现了这一个因信称义的，哎，对，我看一下谁的声音，对，我可能需要把它解除。好，对，所以呢，对于路德宗来讲呢，他们就会特别的强调这个福音，就是对于马丁路德他本身来讲哈，他特别强调这种福音，就是因信称义嘛，因信称义的这种拯救，带来他整个人的良心可以在上帝面前得到一种安宁，因为这个是神的义哈，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因以至于信，所以呢，这可能是他的整个的出发点哈。所以在之后路德宗的一些实践里面呢，他们就会特别的强调这个信心的本身哈，所以说谈特别，因为我谈的从我这边，他们而且就是对一些律法的哈一些认识，其实常常是比较负面的，那么就是觉得律法只有基本上两重功用吧，一种就是说整个的对全世界的人来讲哈，律法可以抑制犯罪，那第二点他们就会认为律法就是引导人哈，训蒙的师傅，为了把人引到基督面前，就是告诉你律法告诉你是个罪人，对吧？你今天。你需要基督。好，啊，对，这是一个，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差别。而对于，就是说加尔文宗或者对于改革宗哈来讲呢，那律法我们会强调律法有第三重功用，就是律法是引导人成圣的，就是第三重功用，就是律法就是说它可以引导人的成圣，因为律法能够显明出神所喜悦的样式是怎么样子的，或者我们会强调律法有一个积极的功用。不仅是说因为你今天你信了主之后对吧，你信了之后你需要怎么样去讨神的喜欢呢，律法就是那一个引导。对，这一点可能是一方面，这个上面可能有点区别。另外有一些区别，对于路德宗和加尔文宗来讲，路德宗可能他们的现在的神学他比较反对，比如说网上有些批评，他就觉得加尔文的双重预定哈，或者觉得这个是不对的，是不符合圣经的。所以路德宗他其实有一种类似的，有一种的普救论吧，就所有的人你只要相信对都能够得到拯救。但这个其实呢对我们来讲呢，这个 病这咋怎么那个脉搏还80多了呢， 相信我也还是把这个声音让人不能自我解除，稍等一下。好，继续回答吧。对这个问题其实并不是对穆道远来讲他们可能云里雾里哈，简单讲完吧，就是说对路德宗来讲就是说他们一方面就是比较强调这个信心哈的一个果效，另外一方面呢就可能对于这种有一些的路德宗的神学家对加尔文主义的一些批评哈，会觉得你们双重预定好像是故意不让人得救，或者说这一些哈，就是说觉得这一个是圣经上并没有这样来讲，但是我们会发现呢，如果从圣经上来看呢，预定论这个本身确实是圣经的吩咐，而且呢整个的神的主权哈，就是说他考虑的，我觉得从一个角度来讲，路德宗和加尔文宗呢，他当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都是正统的。首先，简单的说，他都是正统的教义。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都是上帝所使用的重用的仆人。那今天就是说，他有一些出发点，基于他本身的一个教会立场，会有一些神学的不同。这个呢，就是在于你自己良心的一个分辨。如果这个现在特别困扰你对吧，你可以去，他们都是符合圣经的，或者他们都是我放来讲都是正统的，都是能够得救的基督徒，都是彼此应该是这样，我们不同的宗派彼此之间应该是成为很尊敬可以彼此学习的地方。像很多改革宗的教会的牧师，他们都是很喜欢马丁路德哈，都喜欢读马丁路德的著述，像我个人也很喜欢读马丁路德的，虽然我是长老会的哈，长老会的传道，对， 然后这个可以自己去，还是可以自己先去看一看一下吧，因为我现在我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哈，我也不是路德宗的，我也没有，好像我也没有太多精力去研究，关于仔细的研究这一点。可以可以，你可以这么来讲吧，就是前面你想马丁路德呢，他更加可能是从个人，他因为他是基于个人的良心出发，所以他特别的会看到那个恩典。而加尔文宗呢，他会从上帝的主权出发，他会从上帝的全权的主权哈，他会强调上帝的主权，像我们会强调上帝的主权之下的各方面的一个对一个系统。好，这个先回答到这里，抱歉啊，可能没办法。 好的，好的，感谢，嗯， 好 的， 好的， 嗯嗯， 好，其他的问题对，可以都可以来问，可以打字也可以，对，然后。殷强长老现在怎么样了？很是惦记啊。殷强长老挺好的，对，他有的时候也会参加带布道会的服事哈，然后 他也挺平安的，虽然现在那个他对好明长老被抓嘛，对他来讲对也是有一种当局的可能有一种威慑吧，因为好明长老是跟他一同吃饭的人哈，就是说所以他的现在呢为他祷告吧，就求主帮助。对，我们都挺好的。好，如何判断自己目前是布道友还是基督徒？这个判断的话，因为这个，一方面来讲就是说信而受洗的哈，就是我们说的一方面是信，一方面是受洗。那我们最重要的呢，最重要的是信，对吧？你信不信耶稣基督？你承不承认你自己是个罪人？啊，你相不相信这一切上帝说，就是说信我的哈，就是要复活，所以这些使徒信经你是否相信，这个很重要。另外一方面呢，你还是需要加入一件教会，就是我们今天我们判断我们不能自己做自己的医，自己来做自己的医生，对吧？我自己为自己治疗，我自己来为自己，哦，我说我已经得救了哈，没有人任何能够说我，而是我们应该信上帝会带来第一步，就是我们会很谦卑的，我们会很谦卑的，其实愿意去寻求他人的一些意见，特别是教会的，如果教会有牧师长老，他们会对你进行谈话，对吧？就是说他们会对你进行学习啊，让告诉你，哎，你应该学习哈，然后你是否明白基督教的真理，然后随着这一切哈，就是说你然后之后会对你进行考核，然后会受洗，这个洗礼还是很重要。对，这个洗礼就是说是一方面来讲，你加入到教会的一个标记，就是你加入到一间教会，你不只是一个个体的基督徒，而是你进入到一个共同体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基督的身体里面。好，所以最重要的是信，对，但这个信呢，信呢就会按照主所吩咐的去行。好，下一个问题，请问面对许多不愿意委身自己所服侍的教会的弟兄姐妹，这样的教会怎么办呢？是选择离开还是继续？请问面对很多不愿意委身自己所服侍的教会的弟兄姐妹，这样的教会怎么办呢？很多，哎呦，对，我有点没看明白。然后到底是这样的弟兄姐妹怎么办，还是说这样的教会怎么办？或者说这个就是说一方面来讲，我不知道哈，就是说作为弟兄姐妹确实应该委身在一间教会之上，就是说确实应该委身在一个教会之中，这是上帝的吩咐。就我们中间就是说凡事都要规规矩矩按照次序行。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呢，我们其实就发现我们不是在是自己做主了，对，因为我们以前可能习惯了自己做主，对，我们今天我们说啊，反正我信的不信跟你有什么相关呢，对，凭什么你要来审问。但是呢，信主的之后会带来一个就是说这样的教会怎么办呢？就是传道人怎么办啊？我想可能就是这样吧。就是说，最终来讲，一方面传道人，就是当我们如果去传讲真道的话，有弟兄姐妹，一方面传道人可能唯一的就是继续的传道，对，继续的去传讲福音。另外一方面就是根据教会的，就是说，另外一方面就是传讲吧，也要去看你的羊群为什么不愿意委身，对吧？就是我们要去问一下那些离开的人，他们为什么离开？对吧？然后呢就是了解他们的一个情况，这样然后传道人也可以改变哈，就是我们牧养上可能有些缺乏，对吧？我们可能让弟兄姐妹觉得没有牧养，或真理上他不清楚，那我们就需要更严格的哈，就像是我们的孩子一样哈，就是我们 爱他，我们也要管教他，也要用各样的道理去教导他，是选择离开还是继续呢？这一切可能都不是基于，不是基于人吧。我这一切都不是基于人，而是我觉得是基于你自己的呼召，嗯，你自己的呼召。好，如果有些人的声音不小心打开了，可以把它静音。好，谢谢哈。嗯，对，抱歉。嗯，我看有一些举手的问题啊，就是我看已经，嗯，我们教会有祷告会嘛？啊，前面还有一个，我们教会有祷告会，每天，但是我们教会的祷告会现在只是针对我们自己教会，没有开放。所以就是每个，因为就是你们可以对自己教会有祷告会哈，也甚至有长长的祷告。好，看有举手的，嗯嗯。然后我认为所谓的灵魂是人的意识和思想，人死后意识和思想也就消失了，灵魂真的还存在吗？是灵魂依托人而存在，还是人依托灵魂而存在？嗯，所以就是这一位应该是慕道友哈，九七，就是说啊，这种就我刚才讲的这种。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或者说一种无神论者，或者说不认识上帝的，就是我们当去思想的时候，我们觉得灵魂只是一种意识，或者只是一种思想，死后就消失了。但我们这个也是基于我们今生的一个判断，这并不能够，实际上是怎么经得起检验呢？对吧？你怎么知道死了之后就消失了呢？你怎么知道这个就意识哈，所有的这一切，或者甚至您的灵魂真的就只是意识和思想吗？灵魂真的还存在吗？这些问题呢？我就是我会告诉你呢，确实存在，而且真实存在，就是说，或者说灵魂依托人而存在，是人依托灵魂而存在。或者有一些他会说，人其实最重要的是灵魂哈，我们只是有一个肉体。那人最重要的，他其实呢，我们不是一种，就是我们会说身体和灵魂是这两部分都重要。那你可以这么来讲，就上帝起初造人的时候一样，他是用泥土造人哈，然后上他吐了一口气。那你说这方面的一个材质哈，就是说你说身体它其实也不只是一个材质。就今天我们不是基于一种叫柏拉图主义的哈，一种身体灵魂，好像觉得灵魂是很高尚的，肉身是一个束缚。其实我们也不这么来看，因为基督道成的肉身，对吧？基督他成为耶稣基督成为有灵魂有身体的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人。对，所以我们这么来看，就是更加的是在上帝里面看一个整全的人观，就是身体和灵魂它都必须在上帝里面得到拯救。嗯，就是嗯，大概是这样吧。你可以继续，这个问题也没办法继续回答，就是说你继续去思考，就是说你可以看一看，其实你的灵魂哈，就是说今天人为什么常常不满足了，其实有很多东西我们是看不到的。像今天你为什么要来参加这一场布道会了，对吧？如果人没有灵魂，吃吃喝喝，那跟禽兽有什么不一样呢？对吧？如果就是我们只是吃吃喝喝哈，只是基于这一切，那现在那有什么意义呢？嗯，好，求主帮助。你敢不敢哈？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啊，这个行位不知道是弟兄还是姊妹哈，敢不敢求上帝在中国高举基督的名？让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耶稣基督才是中国的掌权者，敢不敢求上帝翻转中国？你们他们现在估计不敢做这个祷告了，不知道你是背后也是有什么立场哈？我们常常这么祷告嘛，对吧？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这么来祷告，对，求上帝在今天的中国，他也确实在掌权啊，对，都他也确实是整个他的名被高举啊，我相信上帝必要翻转中国。即使不是在我们有生之年，上帝在末世的时候，万膝要被怪，万口要称颂耶稣基督是主。嗯，所以我们也不需要去证明什么哈，我们敢或者不敢，对吧？或者我们敢或者不敢，这个不是重要，对吧？我们今天是跌倒是站立，这个不是最关键的，对吧？对，可能你是在问的问题是觉得是不是我们已经失去那个勇气和胆量了，确实我们也承认哈，就是王一牧师他的勇气他的胆量他的信心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啊，是我们对看到上帝的恩典的作为，所以求主继续的帮助。换一个声音。好，那我们也继续的这样来祷告，我相信我们对上帝他仍然掌权。好，是不是基督徒要看自己是不是听神的旨意，顺服基督的教训，读不读圣经？对，可以直接问里面的 圣灵。对，另外一方面我们还是强调大家哈，就是你们需要委身在有形有体的教会之中，或者委身在一个权柄之下。圣经上上帝也告诉我们，如果你不能看爱你眼睛所看得见的人，你怎么能说你爱眼睛看不见的上帝，对吧？如果你今天你不能顺服上帝设立在你生活中的权柄，你怎么能说你顺服神？其实也是一样哈，今天我们不是一个个哈，就是一个个个体，而是我们是成为相当于加入耶和华的军队一样，你是一个有编制啊，你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哈，就是是一个军队哈，不是一群游兵散勇哈，一个这样一个教会里面有，就是说各样的好像溃不成军。今天其实我们需要去需要我们需要群体，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需要共同体，我们需要加入到教会之中，对，我们需要去看到上帝在这里兴起的工作。好，到底二月呢还是三月呢？哪个更正确？灵魂肉体，灵魂体。我喝口水。这个呢也不是最关键的，从我们正统的神学上来讲啊，让我们说耶稣是有身体有灵魂的哈，实在的，或者从威斯敏斯特的信条，人这是耶稣基督取了真实的人性哈，取了真实的身体。对，我们从来一般都是二分法哈，就是身体和灵魂。至于说灵魂体这种分法了，你们可以去看一些书哈，就是说它基本上呢，你可以看到呢，它基本上有的时候是它最古老的是基于一个叫做二分，基于一个就是说柏拉图哈，或者说整个的古希腊的一种观念，就是说灵魂分为灵魂和身体，那灵魂和身体中间需要有一个魂作为一个搭桥哈，一个缓和这个冲突，明白吗？他为什么需要有这个中间这个魂哈，就是说或者说有时候分为灵魂体，因为他在这个过程中呢，他讲的灵和体之间有一个连接啊，这个连接就是魂，或者说他中间有一种灵魂和身体之间有一种冲突哈，或者说这个冲突在，或者这个冲突就激起了里面魂里面的各种反应，对，你可以这么来想，就是魂里面，他基本上魂呢会想到的，为什么分为灵魂体呢？就是或者说为什么有一些，特别是基督教神秘主义者哈，一些就是说，比如说中国的这种叫做小群教会啊这些，对吧？就是说或者说李托生的他的人观会强调灵魂体，他会讲到就是叫做魂的破碎哈，灵的出来哈，就因为他觉得他其实对魂是一种比较负面的哈，这一切呢，我觉得圣经里面并是没有的。所以圣经里面会用词啊，甚至灵与魂哈，骨髓与骨节哈，都可以刺入剖开。但实际上在圣经里面，灵和魂这两个基本上是可以通用的，就是说我们可以这么来看，一个是可见的，一个是不可见的，是身体是可见的，而灵或者魂灵魂是不可见的。如果你非要在这个不可见里面又进一步细分，我想圣经上也并没有足够的证据哈，或者说明显的一些去说啊，你也需要这样分，或者这样分有什么意义，兄弟，我们也不知道哈，就是这样的这样分，就是它的一个意义呢，在于就是说，好像就是说追求一种更属灵，或者追求一种你需要克制掉所有的那一切的。那圣经里面更重要的说的是圣灵和情欲相争，它并没有说灵魂魂相争，对吧？它没有说灵和魂彼此相争哈，就是说灵被魂捆住了，所以灵不能出来，不能够亲近神。它会讲到你是属圣灵还是属肉体，你是。灵就是这个叫做圣灵和情欲相争，所以呢我们不需要把这些概念都搅在一起。所以我个人更认为呢，就是这种灵魂和肉体啊，灵魂和身体这种二元观是更符合圣经的。好的，我看一下还有好多问题啊，等我就快一点啊，上帝自有上帝的意志。有一个私信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代传道平，我们团契出现一个尴尬的情况，团契未来成长方向是长老智慧，也正接受归正教会圣道牧养，圣道也明确讲到教会里男女有分工和秩序，但团契老姊妹明确站起来讲说自己不光做教导，也有牧养功能，他以前是跨宗派神学院毕业，目前在代查经，你觉得这样对吗？对，这样对吗？对不对哈，就是一方面来讲可能需要跟他沟通，如果这位老姊妹是一个同工哈，这个呢其实是在这个教会的转型过程中哈，他确实是一个会常常会遇到张力，而这个张力怎么样更好的去解决，还是我觉得是要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 可能更多的我们不只是拿着一个神学正确哈，我们就说哦，所以呢女性讲道一定就不对哈，或者说你就不能够你就没有权柄。我们其实呢一方面我们需要尊重我们中间上帝兴起的一些年老的具体的服事，像我们今天我们怎么去看中国家庭教会一样，如果我们用这种长老会的这种很规正的神学去看，我们觉得好像很多都是不好的，对吧？很多的一些老仆人他们的神学也不够正确哈，好像很多的有一些那种阿米念主义哈，甚至就是中国的基本上主流的都是阿米念主义的神学哈，就是说是一种神人合作哈，是一种说哎呀你要不就会失散。但是呢我们发现我们要尊重上帝在这个团契里面的这个带领，这些神所兴起的这些老仆人他们同工，他们在为福音征战，虽然他们有他们的缺乏，但我们不能够因此成为藐视他们哈，就觉得哎呀你们反正都不行哈，只有我们今天。所以呢我们一定要避免我们里面的一种这种倾向。那另外一方面对于一个团契转型呢，就是你们可能需要去成立同工会，对吧？需要就是说哎你们到底哪几位是主要的同工，哪几位是未来要负责去牧养这些团契，为这些团契舍命的人，对，你们中间需要有呼召的人，需要有这样的愿意为之生为之死的牧羊人起来，对吧？去学习忍耐，然后在祷告之后，或者跟这里面有不同意见的，就有些会觉得这样的聚会的你要跟他谈，对，如果实在就是说如果实在那个不能够谈，你也可以有一种和平的分开，对吧？就是因为很多的团契的这个转型的过程中都会面临有一部分的人员的流失，对吧？有些人可能不喜欢规规矩矩的，有些人不喜欢你这么多规条，有些人会觉得我们就是一个团契，就生命相交就好，对吧？你看你引进来这么多规条，人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这个不重要，对吧？最重要的是我们按照神的真理哈，去按照神的真理，又有谦卑，又能够忍耐，又能够去就是按照圣经的教导，然后我们之后大家彼此都能够心意之后，我们知道哦，这是神的团契，这个不是人的，就是最终来讲你就不是会成为一种好像大家之间彼此相争，它不是跟鱼属血气的征战这个可能是很关键的。对于这位弟兄来讲，就是对你们团契来讲，你们需要一起来祷告来寻求，然后去处理中间的不同的意见，也要尊重中间的不同的意见，需要忍耐等候带他一起来学习，这有点像保罗怎么去面对那些良心软弱的肢体一样，对吧？如果有些人因为吃肉就跌倒，那我就永不吃肉。我们要去分辨，就是说我要我们不能把所有的一些真理都好像就一下子必须让他一刀切，明白吧？要今天我决定了哈，所以如果你不能够这样就不对哈，就是反对。我们要去问他是怎么想的，对吧？这位老姊妹哈，就是说这位阿姨哈，她是值得尊重的，那我们去问她的意见问她就是说你对圣经怎么看法。如果最终来讲大家能够之后就是一种比较和平的彼此祝福，对吧？我们彼此祝福，那多值一间团契何乐不为呢，对吧？多有他继续他在做他的服事，我相信他的服事上，因为最终来讲上帝是他的主，对。那如果上帝要扭转他，那今天呢有一些很多的团契他可能是姊妹在带领，我觉得上帝也是喜悦的，并不是因为他是姊妹，因为弟兄不起来嘛，对吧？因为如果弟兄不刚强是弟兄的羞辱哈，今天所以我们中间的弟兄要刚强哈，要起来带领，要起来担当，而不只是老是让姊妹顶在前面。好，这是我觉得这个样的一个回答吧。我们最重要的不是可能不只是说对或者不对，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人，面对的是一个同工，我们需要去一起祷告学习沟通，说清楚我们里面的误解。如果我们知道我里面背后是我说我是基于对神负责，也是对他的生命负责，我觉得这样做是不对的，我可以告诉他。好，感谢主。我看这个，对，这位姊妹是要发言吗？ 对，我可以讲，听得到吧？ 听得到，听得到，好的。 大弟兄，可以听得见吗？ 听得见。 Okay, 我是这样子哈，我就是，好，是在以前哈，我就听到过秋雨，因为我很喜欢成都，在大约十多年前，我去过成都，我非常喜欢，但是那时候找不到教会。那时候我们有个研究所单位实习，我在那面实习过，那时候还在成都科技大学那个地方，你知道吗？原来老成都科技大学那儿，就离火车站近的地方。然后呢，我 但是从网上看到了秋雨教会之后呢，哎呦，我就非常欣赏这有这样的教会在成都，哎呀，我是向往，很想去。这是一个，等到今年的春节之后，我有这个机会能去了，但是那会儿进不去，在那地方是个什么叫什么大厦，他说不能去，不能进了，好像是大约三月份左右，因为没赶到机会时间，所以他人说进不了，去不了，我也就没有去成。但是我想，这是一个心愿啊，这是。但我想问的一个问题是这样子，大概是3-5年前，大概是那时候秋雨教会哈，还没有成为一个归正教会，那时候就叫秋雨之堂、秋雨教会，好像秋雨之福教会是吧？所以后来呢，就转型转为这个叫什么归正教会了，对吧？ 嗯，归正长老教会的，听得到，对。 对， 但是他其实10年前就已经是归秋雨之福归正教会，只是说之后经过了一次分堂，或者说他就叫秋雨圣约归正长老教会啊。对，请继续， 是吧？ 嗯， 但是呢，我当时看到那时候呢是比较平安平稳的这个教会的侍奉，当然我后面也看到一些见证，弟兄姊妹参加那边的学习啊、训练和栽培。那我有一个心里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国内的这个归正的教会，包括前一段我听说在山西归正的还是改革中的，他们受的逼迫是不是比其他的一般的普通的家庭教会比较激进一些，比较受的逼迫厉害一些？是不是因为这个信仰的这个，我不反对宗派本身，但是是不是有这个因素在这个原因上？就是我一个，因为我因为您要在国外什么样宗派都是很平稳的，这是一个问题。再一个，现在您刚才提到的也受过这方面的熬炼和试炼，现在会不会环境现在对你们那边好一些？因为我们这边他们有祷告群的时候，总是在为王一牧师还是蒋师母还是其他弟兄姊妹代求，确实是惦念着，您知道吗？听说有几年了，王牧师哈，非常挂念着，因为我们都是真的，刚才姊妹说血统和这个属灵的生命的，它是一直牵挂。所以我所想问，就是现在您那边的团契和弟兄姊妹的个安全度是不是好一些了？是不是有些回转？那么有些弟兄姊妹会有早日的能够得到缓解和释放的这个消息和近况的如何？就是我这么样的先询问一下。我就看到您这讲呢，我觉得很欣赏，确实这个这是我所要想了解和问候一下的。是这样子。 好的，好的，谢谢 邵弟兄。嗯， 啊，好的，谢谢这个就业阿姨啊，谢谢。嗯，简单回答一下哈，就是说归正教会的话，当然是首先是受唐从容牧师的影响嘛，归正福音运动啊，就是说整个的归正啊，这个归正的话，一方面讲到就是说整个的就是归回一个，就是说到底什么是一个正统的福音嘛，或者说怎么是一个就是说更好的一个教会的真理或者圣经里面。那就是说那秋雨之福的话，它一直是一个归正教会。那至于说它之后到2017年哈，它有一次分堂，就是说到就是分成两间教会哈，就秋雨百花教会和秋雨圣约归正长老教会。对，那之后呢就是受逼迫受打压了，这一切呢也并不会，一方面来讲，因为王一牧师本身是上帝所兴起的一个比较耀眼的一个牧师吧，也是一位，就是说某方面来讲也是一位网红哈，总结的话就是一位敢于把自己摆上的这样的一个人哈。那这样的人在中国呢基本上都会受打压嘛，因为你要说真话，而且你又比较出名嘛，对吧？那政府肯定是不能容忍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对， 所以呢王一牧师其实也早就看到这一点，或者说甚至说他信主之前他都是一个敢于说真话的一个人。那对于之后他为什么作奸哈，就是说那他很重要的是看到一个叫做两个国度的冲突哈，就是因为今天一方面自从就是说国家他修改宪法之后，其实整个的国家陷入到一场就是说整个的偶像崇拜之中哈， 应该讲哈，就把人的把一个已经还活着的一个人的名字写在宪法之中啊，就是说，然后那是不可更改的。这其实是，就是把整个民族可能陷入到一场偶像崇拜的上帝的震怒之中。正是基于这一点哈，王英牧师对此提出批评啊，也可以这么讲，就是发出一个类似于先知般的声音哈，就是说，那教会哈不会顺服任何人间的制度哈，不会顺服任何的，就是对教义。当然，教会本身是顺服的，你可以讲哈，就是说，当我们的顺服是因为我们不断的，我们这种顺服是彰显一个更高的一个灵魂的自由。所以你可以讲，我们并没有任何的过激的行为哈，就是如果我们的如果说过激的话，就我们用王英牧师自己的道理来讲，叫做我一生哈，就是有三件事哈，就是站着讲道，跪着祷告，跑着宣教，为此主给我三个锦囊，随时坐牢，随时搬家，随时回天家。所以呢，激进的一个原因呢，其实就有点像保罗啊，他是为福音癫狂。所以呢，今天其实很多的教会我想很多的教会之所以没有受到那么严重的逼迫，是因为他们没有像那么来真的哈。就如果你真的，因为如果你真的要做一个基督徒，你要来真的，你就发现各样的冲突，各样的事情，其实是你在工作里面。你不要想好好工作了，因为工作里面有很多的潜规则呀，一些东西啊，实际上你敢不敢提出批评，对吧？那你可能提出批评，你就会被开除，对吧？一样的，就是你会发现，其实你要某方面来讲，这个对每个基督徒来讲也都是如此，因为你要在这一个黑暗的世界里面传讲一个福音，肯定会遭人的逼迫啊，会承受各样的损失。我想这个是最基本的，就是基于今天的或者很多的归正教会，而为什么就是说？国家对归正教会比较打击呢，是这样子的，因为呢，就是说对于一个国家来讲呢，他不会害怕一个单个的基督徒，对吧？你一个单个的基督徒或者怎么样，他其实害怕的是基督徒有点像联合起来，这个对他们来讲觉得你们是组织起来了，但是呢，对我们来讲呢，不是一个人的组织，我们也不是用任何的好像说人多势众，我们就以此来要挟。我们为什么今天要建立一个这个共同体？我们是基于上帝的吩咐。因为上帝就是说你信的人要聚在一起嘛，你要聚会嘛，而聚在一起的时候不只是一个形式上聚在一起，就会带来一个整个的你里面有一种新的秩序。就你里面其实某方面来讲，你可以讲哈，就是说对于国家来讲，对于他有点，对于国家来讲，他会认为你们这些归正教会就像一种国中之国一样，就是因为你们有自己的宪法，就是圣经嘛，你们有自己的整个的规章，你们有自己的权威，这个对于他们来讲是不能容忍的，或者是惧怕的，可以这么来，你可以这么来思想嘛，对。就是说整个的教会相当于成为了一个可以看得见的山上之城，你可以看得见，就是说比如说很多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看到，哇，你看这个世界好腐败，但你到教会来看，不仅是看到一群基督徒，你也看到是一群，哇，他们之间彼此相爱，他们之间彼此的分享，彼此的一种美善的治理，就会看到，就是说，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也是我们今天来思考这一切。所以呢，谢谢阿姨的关心啊，就是说其实呢，我们今天的一个情况哈，简单的回答，王英牧师是被判刑9年，然后他也是自王明道哈，或者是李拓生他们叫做反革命组织嘛。那今天其实对秋雨的也是基本上，或者这一系列的也基本上一直是认为是反革命组织，这是基于整个共产主义他们把宗教视为他们自己的敌人，所以共产主义其实就是消灭宗教嘛，消灭宗教，那你所有的宗教都是不合理的嘛。那你的都是假的哈，都是邪教，但是他不这么来说，但他基本上这是基于我们国家的国情来看是这样子的。那基于今天呢，我觉得是就像说仍然是这样子的。其实呢，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一个背后，你会发现这个不是教会的，某方面来讲我们要更深的去为这个国家祷告，其实是不是因为教会的合法性受到质疑，而是这个国家的合法性不断的在动摇。就是当这个国家不断的去打压教会的时候，他还有什么合法性呢，对吧？他连一个这么样诚实的人，这么样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可以定他9年的徒刑，他其实他自己整个的那一种他自己怎么好去当一个执政掌权者的，对吧？他没办法按照公平公义的去治理。所以这个危机其实不是教会的危机，而是我们会看到呢，其实今天我们也更深的为王英牧师他们的祷告的时候，我们也是更深的为这个国家来祷告。我想王英牧师也是更希望呢，他的座间能够看到哈，许多的今天的中国人他们的灵魂到底归向哪里呢？我们今天的处境呢，就是说仍然是，就是说王英牧师当然是我们看不到，对吧？可能也没有太多的消息。蒋仁师母被他们在外面软禁，我们平时也接触不到，就是他会禁止他来接触哈，就是接触我们的弟兄姐妹。 是。 那在我们在外面服侍的呢，教会仍然没被打散， 教会当时有三十人被刑事拘留哈，三四十多人被行政拘留。然后呢，我在看守所里面待了三个月哈，也不算很长的，最长的可能是印象长的，在里面待了八个月哈。之后出来之后，我们所以这个案子呢，虽然是一个比较重大的，甚至影响国际形势，整个国内的教会也是非常大的影响的一个教案啊。现在来看呢，我现在的处境吧，从我你可以以我的处境来为例吧，我现在。对家门外就是当我们本就是说这个派出所在我家旁边租的一个房子，星期天他就有人上岗来看着我不让我出门。对，这个大概就是我的处境，就是说他们也有一种无奈，就是这样，就他会认为你是一个政治任务。对，但是如果你们这群人如果他也知道你没有罪哈，但是呢他没法交差。你可以这么来想，就是他没法交差，他觉得如果你们又死灰复燃的，他们很害怕。但是呢实际情况就是如此，就是很多教会并没有被他打散。那么今天你看我们还是可以公开的服侍，当然我随时可能有坐牢的危险，这个当然是对于因为对于这个国家来讲呢，我们怎么来讲呢，他觉得你不服嘛，不服他就用各样的方式要让你可以服嘛，对吧，他可以用监禁啊或者流氓的方式啊让你觉得服气。但我想有神的保守吧，前段时间九月份的时候我被行政拘留15天嘛，那也就只是在外面一个普通的一个聚会嘛。对，那他今天他是你可以这么来为我们祷告，就是说他会基于今天对我们来讲呢，他其实呢经过这几年的接触，他知道我们是好人，我们是没有罪的，但是他自己呢为了保住他自己的官位，他必须要一错到底。 对， 你可以讲吗，就他必须要 对 一错到底。但是他们其实也知道这个 也是要付出代价的，就是他抓了我，比如他今天比如明天你们听到消息啊，戴志超传道或者音响长老又被抓了，对他来讲是很不利的，他们不希望听到这样的消息，就是啊有如果再一次的抓捕哈，就是说对他们来讲，他们其实对他们自己来讲只是让他们自己的威信和威望更加的得到损失，就是因为你抓我有什么用呢，对吧，就是你让我不能够来讲的，不能来服侍，其实呢是对这个国家来讲也是没有利，他们自己也知道这一点，但是他们自己也有一种无奈，大概是这样吧，就是说他觉得如果抓了也好，抓了也好，不抓也好，都很无奈。所以你明白吗，其实他其实抓王一牧师也是如此，他其实宁愿不抓，但觉得又不能不抓，但抓了之后呢又发现抓了之后也不能够，这个就是跟我们今天讲的丧钟为神而鸣，就不管你是生是死你怎么样你都发现神的国度是不可抵挡的，神的国度是不可抵挡的。所以今天对我们普遍的还是一种控制吧，所以我们现在是没办法普遍的，还是就是说普遍的监控威胁，然后现在好像又松一点，对，当然是要松一点，但是呢因为对这个国家来讲每一个人都在监控之中，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这种不自由哈，这种不自由的这种不自由某方面都是在这种不自由之中，你们都能够体会哈。那我们又是作为他重点的关注的，那肯定是不自由会更多一点，但是呢在这种不自由之中又有自由，大概是这样吧，谢谢。 这个戴弟兄哈，我就是有个愿望，其实哈我在成都我很欣赏那地方，曾经去过一些地方，包括内江啊还有自贡哈，我都去过，我觉得那片土地的人们很容易接受福音，人特别朴实和勤劳，就是在这片乡村和那，这是我曾经去过，我说这个福音怎么样呢，能够用一些策略性的，能不能再一次的怎样来使这个教会能够比较平稳平安的能够运作运转，这个是我特别期待的。再一个什么呢，我们过去听尼托生王明道弟兄，还有我们这儿您刚才小群的还有个初立鹏老弟兄，他们受监禁受打压过去几十年20多年在青海劳改，那是他听他们的过去的历史，就像你读书一样，因为我们都是晚辈后一代，听了过去只能心里头特别的心酸，可现在是我们当今的时代来看到或感到或听到弟兄姊妹这现实版的现实，那个感觉和听他们过去那种见证是不一样的，您理解吧？是这么种情况，他就是真的是一种这种疼他，他不是说当时疼，他怕我们互相都受到吃亏，家庭受到连累，这种担忧。 我想因为是勇敢的，因为一个团体哈，哎，我是这么一个、哎、考虑的是这样的一个问题。确实四川那片土地太棒了，非常好的弟兄，那边百姓太需要福音了，也太痛苦太贫穷了，我觉得人也太需要福音了，太贫穷了，在那些那个地方哈。当然现在不一样了，但是是这么一个情况。建议你们这些同工能不能考虑一下用一些新的政策，新的一些策略，对不对、 嗯、 能够那么像其他的教会哈、嗯，来看看能不能别直来，因为四川人，我这是天津哈、 啊， 太直率了，太火辣辣了。你们四川人一火辣辣，互相一斗志哈，他有权呢，所以他压制你，他说嘛事给你栽个赃，像对耶稣那样他一样，所以我们就学习一些策略和谋略，在这方面，咱们能生存，能够平静，能安稳一些。大家呢又能够把福音给更多的人传下去，这是我今天提的，谢谢。 好，谢谢。嗯， 谢谢张姐的分享啊。那我提个， 抱歉啊，这个请那个广西这个陈亮弟兄重新打开一下，抱歉，我刚才不小心。你请说啊，好。 感谢主啊，那个是这样子的啊，现在还有166个人，那我现在呢就说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听那个王以牧师的以赛亚书的系列讲道、 嗯、 啊，我呢有一个深深的感受，就是王以牧师的讲道呢，他对整个的，当然他是一个，就是我的对他的看法，就是当代的耶利米啊，中国的耶利米，我是这样认为的。那对他的这个讲道信息里面呢，有很多的内容呢，就整个对这个时代整个世界的一个形势的分析啊和判断，甚至还有一些批判性的言论呢啊，都是非常非常的入木三分啊。同时呢，我也看到了有很多他说的东西呢，就是正在啊应验和兑现啊。那如果其这些，我们这有160多个，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感兴趣，就好好的去听听他的这些讲道。然后呢，就是说对自己的灵性和生命还有信仰的建立都有很大的一个帮助，这个是我要分享的一点点啊。愿上帝祝福大家啊。 嗯，好，谢谢陈亮弟兄。嗯，好。嗯，对，求主来帮助吧。确实谢谢刚才这位就是阿姨嘛，也不知道您贵姓。对，这样好，就是简单的回应一下，就是说其实今天某方面来讲哈，其实呢我觉得一方面来讲哈，对于因为你已经被他盯上了，所以你其实是无法躲避的，等于所以你就明白哈，对，就是说如果你们就是没有被盯上的，当然你可以，因为他不知道你嘛，对吧？但是对于这就是说你因为你一生你成为他的敌人，终身都是他的敌人嘛，这个就是说对他来讲哈，就是说他对他来讲，对他们来说的话，就是说你上了某一个名单哈，你想要从那个上面没有出来啊，甚至是不可能，基本上是很难的哈。那另外一方面策略的话，这方面的话其实呢，那今天我们觉得是需要更多的哈一些，我方面来讲需要，因为确实今天在这说这样说讲究策略的教会很多，但反而勇往直前的教会很少。今天不是说需要有更多的教会好像说低调一点哈，其实某方面来讲今天低调的教会很多，所以可能每个人有不同的战场吧。可能有一些就像说有一些在前面哈，可能有一些在中间哈，那我们都是一个团队的哈，就你会看到你们其实我们虽然可能有一些像我们中间哈这么多人，那可能很多的对这个逼迫的应对可能不一样，对吧？这个不是最关键的啊，你可能有一些就是觉得勇于敢于亮剑哈，就反正就我就这样了哈，没法改了，反正我就这样了啊，你们爱怎么样吧。 那有一些可能弟兄姐妹觉得我们需要可能更温和哈，或者更灵巧的方式去见证福音，这都是好的。对，最重要的其实还是说每个人的呼召吧。那我就想今天呢，像教会，像我们自己一样，我觉得是上帝的恩典托住我们吧，就是上帝的恩典，也没什么可夸口的，就是说，当然也不会觉得啊，我们就比其他教会更勇敢，对，而是说，哎，那神的恩典让我们还可以再多走一路哈，反正呢，就先这样吧，对吧？你看现在到现在3年呢，还没被抓起来哈，那我可能我想我早就应该被他抓了哈，早就不应该让我还在继续在外面这样说话了，那他们当然也很生气，但是我觉得呢，可能就是我相信上帝的恩典掌权吧。我相信我的生命在上帝的手中，那至于说不在于他们做什么，对，他们要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对吧？那我的家庭也好，我的妻子，我的孩子，我的父母也好，他们如果一起跟我一样为义受逼迫啊，也是有福的，对吧？其实就是我们看我们怎么去对苦难的认识吧，确实是这样，就因为他就是我的妻子，他就是我的孩子，那他就得去成，某方来讲哈，这就是他嫁给我的一部分，对吧？他愿意嫁给我的一部分，就是无论贫穷或富足，无论坐牢还是在外面，我们都是一起去面对，这也是他的功课，也是他需要，就像我们委身基督一样，我们知道不是我们不再是自己的人，对吧？我们不再说我们自己要怎么样，而是说基督他是怎么样，他所背的十字架我们要背，我们是他的人，我们可以放心，因为我们他最终要保护我们，所以对我们的亲人来讲也是如此吧。我们会最终会发现，如果你相信上帝掌权，上帝也借着哈，我们是一个共同体，一同的去承受的时候，那个就确实是真实的。那我们的担子啊，也是彼此的共同来承担。所以感谢主吧。今天我们就发现今天整个的秋雨圣约教会，它的整个的这一场哈，就是说不只是因为他会看到是有一批人哈，所以你可以这么来讲吧。那很多的我们中间的一批人哈，当时也都是做过，当时也都是被抓了的哈，在这被抓的30个人中间啊，大量的人被遣返啊，大量的人，所有的人基本上所有的会友都被警察约谈，都被社区维稳。那我们当时出动了很多人啊，只要是你是在，你现在就是不是同工，你只是一个普通的会友，你都可能会你都要常几次的被警察找，甚至是被你的街道，被你的所在居住地所在的那些书记啊约谈来说啊，你要脱离那个组织。所以呢，其实你会发现它是整个教会所遭遇的，可能很多教会没有遭遇像我们这样子的，很多教会遭遇逼迫的顶多就是带头人嘛，对吧？或者一两个带头人传道啊，传道人被威胁哈。那我们今天所遭遇的比较多，那我发现呢，确实是上帝很奇妙，就是使用这些经历反而是在训练我们，反而我不是说我们没有跌倒，对吧？我们当然有跌倒，有软弱一样的哈，就是说这样的过程中是有软弱，但是我确实恰恰是在这种软弱中更深的看到，哇，神是与我们同在，就是真正的有一位神。如果我们只是靠我们自己的血气，只是靠今生要挣得一个什么，那就不要干了，对吧？那就我们就为什么要在今生一定要挣得呢？我们其实知道最重要的确实是见证福音啊。好，感谢主吧。我看还有没有一些问题啊，抱歉，这个谈的挺多挺好的哈，谢谢这位阿姨的鼓励啊，我感受到这中间许多的爱啊，可能也讲出我们中间现在还有160多个人，很多的弟兄姐妹也是出于对我们的关心继续的还留在房间里面，感谢主。好，对，我看到刚才那个弟兄他继续的有问题，就是刚才那个团契的那个转型哈，家庭秩序也比较不对，然后他了解改革宗，他你就弟兄不兴起，所以神做新事兴起他。他之前也是一开始叫没有牧会经验，然后本次是因为听条例出来，他们四票就否决了圣诞布道会，又从聚会处拿走圣经和歌本，并且解散。然后他有牧养功能，称我们的主张为盲目自信，让大家顺服。这些的话，只能说你最终来讲，你可以选，我还是觉得可以最终来讲可以选择离开哈，因为你要去改变一个老长辈是不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对，你要去改变一个，就是说他已经有他的正确的主张各方面。但如果呢，我们可以和平的，就是说我们不是因为基于哈，就是说我们是基于尊崇圣经，我觉得是我们对，就是说就觉得因为特别是面对逼迫哈，其实很多教会可能因为面对逼迫到底怎么面对，可能也会分裂哈。就比如说可能是不是要解散，对吧？解散群到底我们今天比如说明年3月份新条例出来了，我们要怎么做啊？我们是管他有没有条例啊，我们照样传福音，甚至我们要更加热切的传福音，我们应该悔改， 我们以前有这个自由的时候没有好好的去用，对吧？我们应该悔改。我们说今天我们说，哦，主啊，你看有一天如果他把我圣经拿走了，你要说，哦，我以前有圣经的时候为什么我不好好读呢？其实我们应该，而不是反而退却哈。我们觉得，哦，你看政府说不允许了，那我就不做。其实我们以前做的也很少啊，有多少人在网络上真的是用网络去布道去传福音，反而我觉得其实是迎难而上，其实是更好的选择哈。就是正恰恰是为什么有逼迫呢？正是因为你复兴的嘛。你可以这么来想，为什么今天政府不断的出台各种条例呢？他就发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嘛。你可以这么讲，就是基督教会是大有希望的，对吧？他因为他没办法呀，所以他出台这个策略那个才出台100条法律又怎么样呢？你除非你是怎么能够禁止，你是不可能禁止信仰的。你除非说禁止大家都不说话了，你只要我说话，我里面就背后就这样说，你我每一个句话里面都会有福音。所以他的福音是没办法禁止的，对吧？你写一篇文章，你即使不提到神，不提到上帝，就没有福音吗？还是有的嘛。你看那些伟大的那些著作里面哈，其实都饱含着福音的精神。他虽然没有直接提到，可能有些没有直接提到耶稣这个字，没有直接提到就是说你要信耶稣，但他的整个的那个文学的那个表现形式就是靠看到你人的罪，人需要救赎。好，我们其中间也需要更多的这样的文学，各方面的诗歌、电影，各方面的人才。其实我相信他的审查制度其实让我们更加的更深入的扎根到这个文化里面，而不只是生硬的。我想今天我觉得对于这个宗教这个策略的一个回应也是这样哈，就是我们不是用一种很生硬的，因为我们今天其实怎么去落地，怎么样把这个基督教，或者我们今天是，我们今天其实是有福音的人，我们不只是说福音是一个意识形态，我说哦，把这个福音给你，耶稣基督爱你，耶稣基督拯救你，你要拯救他，这就是福音，这只是，对，这是福音，但是呢，你还可以通过更丰富的形式把它展现出来。好，刚才有一位举手的，可以直接的来对说哈，就是华为 Nova Young Youth。请说。 那个我问一下哈，那个牧师，就是我是沈阳地区的这边的哈，咱们这边的都是三自教会的特别多，他们讲的道也都是跟那个改革中的道他根本都不拿，就是讲的净是见证讲就是论断人的事情。就是在这方面吧哈，完了有的家庭教会呢，就像好像灵恩派的了，还有那个各方面反正都有不正确的地方。完那个那你说我要是归那个就是那个找那个归正改革中的教会，你说也有几家他也是不太正确，没有正确的人领导引导，你说这样是怎么办？这那个要如果是那个在那个家庭教会吧，哈，委身，他那讲那个道也不那啥，不使人家有点，他就好像是吧，哈，有阿米念的，哎，各方面的都有点儿，你说吧，改革中的吧，他也有点儿，完了那个阿米念的也有点儿，还有那个灵恩派的呢，完他也跟着学，就是这种的。那个牧师吧哈讲的，上次有一次讲到我在看圣经当中啊，就是耶稣第二次再来，那什么是登云驾雾，我是这样感觉。他说他讲的是啥呢？就是这个牧师哈讲到，他说的将来以后耶稣第二次再来，他是到那个叫什么，那个新耶路撒冷。就是在那个地方是耶稣到那个降落在那个地方，你说在那讲对吗？ 你再说一下你的问题，谢谢。你说耶稣在哪里讲？ 他说的耶稣第二次再来降落在新耶路撒冷，他说赶明以后吧哈，有机会我带你们上那个耶路撒冷那边去看一看，那边特别好，那是耶稣走过的地方。他这么讲对吗？ 啊、 这么讲对吗？ 这么讲也。 我跟他，你听他，我跟他俩降几句吧啊。他说的，你得悔改，让我悔改。 啊，好， 对这个问题的话，就是有一些确实是如果没办法有直接的读圣经哈，而说出一种，其实我们要看重的是圣经讲什么，确实这样，他这样讲对或者不对，这个不关键，对吧？圣经上有没有说我们一定要回耶路撒冷走一走哈，这个并没有这么来讲啊。今天就是说我们最重要的确实认识神哈，认识圣经。如果你有机会到耶路撒冷去走一走，当然是好的，对吧？你有钱也有这个机会，然后可以去耶路撒冷旅游，当然会加深，可能会加深你对信仰的理解。最重要的可能是对我们罪的认识。那另外这位阿姨可能这位姊妹提到的就是可能就是教会这一点嘛，另一方面就是说肯定是有相对来讲啊，上帝兴起的归正的教会啊，能够尽量就是说你不能要，也另外一方面也我们也不可能要求他讲的啊哇十全十美，因为今天确实缺乏，今天整个中国教会是缺乏装备好的传道人牧师，对吧？今天这样的是确实是到哪里都是优很缺乏的资源，所以我们今天其实需要，为什么需要更多的弟兄哈，我们中间有志来装备的弟兄哈，年轻的弟兄哈，也呼召你们哈，就是能够更多的其实委身在就是神学的学习啊，教会的服事之中，确实这是很大的一片需要，所以求主来帮助吧。嗯， 那个还有那啥哈，这个牧师吧有时候爱那啥呢，爱吃喝一方面的拉拢人，你说跟随吧，不，我总觉得不对劲儿。 嗯， 你说跟那这种那样的教会，你说不也心里头是哪，咱们的生命也不是像人那么大的。 嗯， 那个 好，这个对这个问题抱歉，对你说。嗯嗯， 不是我希望嘛哈，就是改革中的那个牧师啊，上这边来服，有人来服侍一下，建立教会。咱这边找这个教会特别难。 嗯，好，好的，对那边，对求主帮助吧，对你也可以，对我看一下哈，我发一下我的这个微信号吧，对。代志超129，然后有，因为今天是马上时间到了哈，对，然后，对我们慢慢来吧，对我们每周五晚上都有，然后大家每次的讲员不一样，我们有四个系列哈，有基督徒对谈，然后有基督徒的一个人生观哈，我这个是变道正息系列哈，然后下一周是阮一飞老师讲这个一本书哈，就是读书哈，有一个读书系列，有一个对谈系列哈，一般有四个系列。一个是应该是基督徒的人生观的系列，然后我这个是对，就是你为什么不信主嘛，变道系列，所以呢大家尽量一起参加吧，可以把这个一般把这个就是房间号记住嘛，就是房间号和密码，你们下次就直接登录就好了，没看见海报也是有的，一般都是有的。 我再问一下，那你说这种的教会还继续在那个维生吗？ 如果你没有，现在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你还是得委身呢、啊。如果你没有办法，就像你没有预备一个更加的，就是或者说更好的，那你还是得委身教会。你不能说我不聚会了，你还是需要委身教会。但是呢，你是这样子的，你也需要培养你自己的分辨。至于说牧师的他个人的品行，他不是很好或者怎么样，这个呢，你为他祷告，对吧？就是他如果讲真理讲错了，完全是讲的异端，那你得离开，对吧？这个还是说。我们有一个分辨和判断，对，求主来帮助你吧，对，帮助你也可以继续的，继续的， 什么都有点 啊，继续的忍耐哈，一方面我们也知道都是罪人，然后继续的可以听王一牧师的讲道啊，网上有一些很好的资源哈，今天呢也可以帮助我们。下次聚会是什么时候？是每周五哈，每周五晚上，每周五晚上7:30到9:30，对。下次就是还是这个房间号是我给大家，我看一下，对，我的朋友圈关闭呢，我的朋友圈没有关闭，对，应该是你要如果加上了我才能看到吧，不知道，啊，每周五晚上的7:30有这个布道会，然后我们这个房间号是打开的，这个房间应该可以起码有500人吧，就八。这个房间号是812，就是大家记一下嘛，就是你从哪里得到的那个房间号329982，这是房间号329982，密码是

看不到，我一会儿添加了才能看到啊，没关系啊。那我们就有一个简单的祷告我们结束。好，谢谢大家，我们一起来有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来吸引如此多的你的儿女，还有一些慕道的朋友来听福音。求主你让我们真的每个人都有那种线下的聚会，都有本自己委身的教会，是吧？求主你来也看顾那些找不到教会的这些肢体们，是吧？找不到人牧养的流离飘荡的，主啊，你亲自说在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求主你来继续的来看顾在监狱里面的王英牧师、秦德福长老、张成雷长老、郝明长老，还有这些在山西的安彦奎传道等你的仆人们。那我们知道今天这是最好的时代，这也是最坏的时代。让我们看到丧钟为谁而鸣，他为你为我。我们也看到这个世界要终结，但是主你的国度永远长存。让我们今天我们就能够越来越快的，我们来脱离这个弯曲背面的时代，我们进入到主你自己天国的乐园里面。求主你来帮助带领我们，吸引我们每一个人，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的睡眠，带领孩子的解答中也不完全的地方，主你亲自的来补足，也带领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来诚心学道，都能够来不断的认识你。感谢赞美主，你亲自的引导我们众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阿们 阿们。 好，谢谢大家，晚安，感谢 主，晚安，谢谢大家， 再见， 好，感谢主，好，再见，好，大家再见， 再见， 小胖，再见，小胖认识我，好，各位弟兄姐妹再见， 辛苦了。 不辛苦不辛苦，感谢主， 晚安， 好，晚安， 有点你们的发言没怎么在星期五都有， 每个星期五晚上都有，对，大家可以把这个房间号还是一样，你怎么进入的就进入就好了， 哎呦， 好的，拜， 好，感谢主，再见再见弟兄，再见 再见 阿姨，再见， 感谢主， 好，感谢主，再见。